第二天，十一到公司的时候，欧阳还以为他终于想通了，回家住了。面对好友欣慰的表情，十一有口却不想言。不过从那天开始，他晚上也不再窝在办公室了。最初是开车兜风，后来还是选了几家酒吧待着，不过不怎么喝酒，多数时候都是选一个比较角落的地方坐着。看着其他人疯狂的乱舞，大声笑着，大声骂着，觉得周遭一堆人，但都跟他没什么关系。有来搭讪的，也都是冷漠以对，任由对方自讨没趣。看手机已经成为了一种神经质的习惯，只不过最初是忍不住想打电话，后来渐渐的是希望手机打来的电话会有他熟悉的号码。十一觉得自己快魔怔了，日子一天天的往后拖着，最初想要得到的解脱并没有如期而至，反而是每况愈下。直到某一天，以前还算是有过几面之缘的一个熟人跟他打了个招呼，毫无预警地聊起了英明，表示说这家英明最常来的店却很久见不到人，有点意外时，十一才后知后觉地反应过来，这几家酒吧是他们以前最常来的。当时十一都不知道是想骂人还是想大笑，搞到最后其实他是自己在糊弄自己，活像个傻逼一样，所以他也不怎么去酒吧了。心里实在不舒服，他就索性开车到英明家门口溜达一圈，也不下车也不打招呼，看着仓库里灯亮着，就在路口停下抽两根烟再走人。回家里打开电视看到犯困，最后闭上眼睛就这么一天。英明所有演过的电影都被他托人找到了，周末没有特别重要的应酬，就在家里看 DVD， 看完了自己傻乐，觉得是忒像神经病了，就对着空气骂两句，然后继续。有时候报纸新闻上偶尔提到英明，他也会特别注意地看两眼，不过多数都是以前的陈年旧事被拎出来再八卦两句，没有什么新鲜的东西，似乎最近没有人有英明的消息，也没有人知道他的动向。若不是十一晚上开车去英明家的时候看着他仓库一直亮着灯，还会以为对方大概已经出事了。至于为什么英明没走，十一心底隐隐有点感觉，不过他没有去细想。他定做了两个军牌，找人送给了英明。跑腿的人跟他确认是亲自签收的，虽然并没有当面打开。而英明当时一开门，听到外面人说是十一送给他的东西时，整个人还愣了一下，总觉得这种戏码有点搞笑。明明就是熟到不能再熟的人，俩大老爷们儿还要隔着别人给送东西。他走回屋里的时候，把盒子随手放在茶几上，一直等到晚上临洗澡前才终于没忍住拆开了。是条项链。他拍过的一部电影里扮演的那个角色就是脖子上挂着这么一个牌子，杀人的时候喜欢咬在嘴里。导演当时给推了一个很大的特写，也算是英明比较著名的镜头之一了。十亿是完全仿着电影里那个款去做的，又或者大概军牌其实也就只有这么一个所谓的款式。上头的字是刻的，一面刻着2401，一面写着他那天对十亿说的那句话。 过了24点就是明天了。 英明看着这两块牌子怔怔地傻了很长时间，一开始是觉得很好笑，他觉得十一这人有毛病，送这么矫情的东西过来，还偏要选在这么矫情的时候。但是笑着笑着他又觉得很愤怒，手里攥着军牌越来越用力，一直到青筋都绷紧了，心里那股火怎么都压不下去。这人是故意的，他绝对是故意的。 操，十一，你二混蛋！ 恨恨地低吼了一句， 英明站起来对着沙袋就是一阵接近疯狂的乱打，手套都没戴。攥着的军牌链子因为他太过用力的猛抽到他的胳膊，留下了一道道痕迹，隐隐泛着一股酸麻。英明打到精疲力尽了，才扶着沙袋无力的滑下，呈大字的往地上一躺。已经入冬的地面冷得刺骨，穿透皮肤就往骨头缝里钻，但是他没什么感觉。无意识地歪过头看着军牌上刻着的2401，他忍到最后无力地闭上眼睛，咬着牙在心里诅咒十一的祖宗十八代。十一和英明的关系搞得这么莫名，他们身边的那群朋友是不知道的。王一奇接了一部电影忙得抽不开身，寇金因为微赛的事情被牵连，工作上的压力也比较大。自从王乐走了之后，他们这些人也就没有怎么碰头聚过，所以当手边的事终于能缓出一个空的时候，寇金打电话给石毅，约大家有空聚聚。本来换了在以前，石毅不提的话，寇金这种电话是不会打给他的，因为游戏的规则多数都是像石大公子这样的人来定的，平时就算是真的他来组领头的也不会是他。但是这段时间先后发生了这么多事儿，渐渐的似乎他们的关系也跟以前有了些变化，至少拿起手机打这通电话的时候，寇金是没什么心理压力的。对方接电话的时候声音有些低沉，只有简单的一个字， 喂。 模糊中寇金觉得石毅似乎比他印象中沉稳了一些，那种感觉说不清楚，只是觉得和之前稍有不同。不过也就是一闪而过的感慨，他甚至没做什么停留。 石公子，这段时间忙吗？ 寇金语气一贯是轻松的，他就是干这行的，哪怕心里压了再多事儿，从他口里说出来的话一样是嬉笑怒骂，断句都比别人快。石毅知道是寇金，在沙发上往后靠了靠。 还行，你呢？ 我前段比较折腾，这几天终于消停点了，好久没有你们的信儿，想着什么时候出来喝杯东西。 他说的你们指的就不单单是石毅。石毅刻意没有特别在意这个称呼，只是懒懒地回了一句， 行啊，你安排吧。 那我定好了地方和时间再通知你。 行。 语气一直不冷不淡的，十一一直到挂上手机都没有表现出特别的表情。电视上还是放了不知道多少遍的 DVD， 夜幕之中透着有点幽蓝的光线，晃着他的五官线条很不清晰。镜片上映着电视机里的画面，交叠在一起显得有些支离破碎。十一端过旁边的水杯喝了两口水，看得很专注。既然寇金他们不知道石毅和英明中间的这么多事儿，想当然约人的时候照例是谁都约的。寇金做事本来效率就高，这种事情根本就是三通电话就能搞定的活儿。正好这段时间几个人都有空，答应的也很痛快，干脆就定在了周末，在一家石毅比较偏好的俱乐部订了包厢。石毅当天下午有会，到的是最晚的，一推门该在的不该在的全都在。寇金和王一奇两人在商量着点东西，听见推门的声音都一抬头，英明正好坐得离门口最近，依然是在抽烟。跟石毅两个人视线撞在一起的时候，下意识地敛了下视线。寇金先站起来打招呼， 你可算到了，要点什么吃的吗？ 石毅今天穿得挺正式，领带西装一件不少。来人先把风衣随手放到旁边，然后扯开领带。 你们随便吧，我都行。 哟，转向了，这么亲民。 王一奇开口就要掐石毅的这个习惯，大概已经是做了病了。明明已经冰释前嫌混成一圈人，依然改不掉这个习惯。不过反正石毅也懒得搭理他， 只是抬眼扫了一眼，解完了袖子的扣子，喝了两口冰啤。耗子在旁边笑了笑， 刚才英明进来的时候，我说他大概去吸毒了，搞得整个人瘦了两圈，现在跟你一比啊，我觉得他应该是去度假的。 食欲消瘦了不少，这一点其实不只是耗子，就连欧阳也看出来了，一直问食欲是不是身体情况不太好，让他有时间一定要去看看。所以食欲对着耗子的话也没有什么特别的反应，就是有点敷衍的扬了下眉，吃了两颗花生。